的人。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12月10号星期一，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张新律师。张律师您好。 香露好，大家好。 今天中午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一位在吉林长春的设计师。最近呢，她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这是一位女士啊，她3月份的时候呢入职公司，7月份的时候发现自己怀孕了，然后就被解聘了。她不服，于是呢把公司啊告到了法院，法院呢判她赢。胜诉之后呢，她再次入职，那么但是工作地点却发生了变化。因为他是做设计的嘛，所以呢公司把他派到了一个在建的工地。他已经36岁了，他说我已经有了一个4岁的孩子，我没有想要生二胎，这个是一个意外。那么他在这个在建工地上班是一个什么样的办公条件呢？这个工地啊没有窗户，同时也没有铺地板，在长春这样的天气里面，屋里的温度只有5摄氏度，只有一个小太阳取暖，屋里啊空空荡荡，也就一张桌子，既没有电梯啊，也没有什么防护的措施，他得爬楼梯上班。那么截止到12月7号，他已经怀孕30周。那么到医院去诊断之后呢，医生的建议是让他再休息2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办公条件实在是太恶劣了，他上一趟厕所就得走10分钟。现在呢他的小腹啊有点疼痛，但是他去请假，公司说不行。那么下面我们请张律师啊来点评一下公司在这个案例当中的所作所为。首先我们来看前面啊，就是3月入职，7月怀孕，接下来把他解聘，您怎么来看这个事情？ 3月份入职，7月份怀孕，这个因为女职工怀孕之后公司就解聘她，这个显然是不合适的，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因为我们国家呀对于女职工的保护确实是非常的重视，有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全部都规定了说用人单位不能够因为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期而解除合同，并且在这期间即使是劳动合同到期了，你也需要继续一直到她继续续签，一直到她哺乳期结束。所以就是就算合同到期你都不能够终止，需要继续履行，更何况是这种合同还没有到期。所以这种解除更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好，那其实这种法律规定应当来说作为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是非常清楚的，他还要做出这个解聘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您认为背后有哪些原因呢？ 对，是的，他人力资源一定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现在才造成了社会上有很多歧视女性啊，就是不愿意招收年轻女性，因为就害怕女性一入职就怀孕这样的一种做法。我觉得对于公司来说，他可能会觉得你这个职工，你这个员工刚刚入职就怀孕了， 然后呢，你怀孕期间有可能会经常去产检，生完孩子，你生孩子你要休产假，生完孩子呢，你又把大部分的，重心可能要转移到孩子身上，所以你没有办法过多的去把时间用在工作上，他可能觉得我不愿意花这个钱来养你，所以宁可冒着违反法律的风险也要把这个员工赶走，可能是这样想的， 就是公司算的是这个经济账是吧？ 对，是的。 那但是他没有想到员工最后会起诉他，而且会胜诉。 是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女性在怀孕期、生产期、哺乳期遭遇公司被公司解除劳动关系这种情况，我们的女性朋友一定要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就是只要你去劳动仲裁，你一定是会胜诉的。 当然也有一些公司会这么认为，就是说你是不是就到我这来生孩子了，是不是？但是呢，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位设计师说，我就没想过要生二胎，这是一个意外啊。那这个事儿吧，我们也无法还原原来他的这个生孩子的这怀孕的那一刻啊，所以也很难到底啊，就是调查清楚，因为是什么样的原因他怀上了二胎啊。但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的话，我们还是要讲证据，是吧？从这个证据的角度来说，公司的解除，就像刚才您所说的是违法解除，是吧？这个女员工有没有犯什么错？有没有违法犯罪等等啊？好，那么我们再来说后面这个情况啊。那公司它必须履行法院判决，是吧？因为这个前提是这位女职工呢想要去工作，那么想要去工作呢，他就得必须给他安排工作。 是的。 但是安排到一个在建工地，您觉得这样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吗？ 这个肯定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因为如果公司想变更劳动合同所约定的工作岗位，或者是调整这个工资，都是要跟劳动者共同协商来确定的。不管这个人怀孕也好，或者是没有怀孕也好，公司都是不应当随随便便来变更他的这个工作岗位的。那么对于孕产期以及哺乳期的女职工呢，法律也是特别给出了特别的保护，就是说禁止公司安排这样的女职工来从事比如说特别重的体力活呀，或者是环境特别恶劣或者有毒有害这样的环境下，是禁止在这种的环境下来工作的。是的。所以就是正常情况下，公司就已经不能来变更这个工作岗位，那么在怀孕的情况下更应该让她得到更多的保护。你可以变更工作岗位的一种情况是，你可以给她变更一个更加轻松啊，更适合她休息啊，就是工作和休息可以兼顾的这样的岗位，而不能够让她到更累更重的这样的岗位去。 这位女职工还拍了一段视频啊，在视频当中呢，她要喘着气啊，上着楼梯去他办公的那一个所谓的办公室吧，其实也没有玻璃，没有窗户的办公室工作，而且温度呢很低，确实只有在某个角落里有一个小太阳取暖器啊，那么根本不足以抵御长春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严寒的天气啊，所以很显然这种工作环境是比原来要差了。 是的，我觉得这个对于工作环境、工作条件的判断其实很容易啊。就假如说，怀孕的人，这个女职工是你的爱人，或者是你的女儿，你愿意让她在这种环境下来生存和生这个工作吗？假如你不愿意，显然你这种做法是不合适的。 是的。那么公司的负责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吧？他明明知道他不能够这么做，他还这么做。那是不是有一种想要让他自动离职，让你忍受不了这个严寒也好，这种辛苦的体力啊环境的这种现状，让你自动走，这样的话我公司就没有责任了？您认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对，是的，公司这么做肯定是想逼他自动离职，因为公司发现已经没有办法就是解除劳动合同，既然劳动仲裁已经要求合同继续履行了，他觉得没有招可使了，所以就使出这种比较卑鄙的手段吧。 这个， 我觉得是。 我们今年还报道过另外一个案例啊，就是类似的情况，然后公司呢把他调岗到了这个看厕所啊，原来人是做技术类工作的啊，那么 公司的相关人员还说呢，你愿意去法院那就去法院啊。其实有的人认为就是员工怀孕了肯定很多经历啊都会因为这个身体的原因啊发生一些变化而牵扯，没有那么多的心思啊来给你打官司，耗不起那就躲得起吧啊。 对， 但是没想到这个事儿呢被媒体曝光了。我想呢就是确实孕妇啊包括孕妇的家庭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因为啊这个有一个孩子要诞生会比较的忙乱一些啊，但是相关的部门不能够坐视不管，是吧？ 对， 孕妇的身体可能不足以老去这个反应啊、投诉啊等等。但是如果这种事情一旦啊被公之于众的话，相关的这种当地的工会啊、妇联啊，这个时候就应该能够见到他们的声音，听到他们的这个声音了啊。我们也持续关注这件事情的进展。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要来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员工在岗位当中犯了错误，给公司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那么员工应该赔这钱吗？我们来说一个案例哈，有一位员工呢因为工作疏忽导致单位啊损失4万多块钱，后来追回了2万，还损失2万多。他本人呢在第二天就把自己的工作 QQ 还有 QQ 的密码交给部门主管，他的胸牌和门禁卡留在公司，他和人事部门说啊要离职。那他的部门领导啊同意他走人，但是认为呢没有按照公司正常离职手续提前1个月提交离职报告，所以呢不同意他现在就走，就是说你得按程序啊提前1个月打申请，然后到了你就走。但是呢这个员工第二天啊就不来了，当月出勤12天，人事部门呢以没有按照正常规定走离职流程并处理好损失纠纷为由，扣着他的工资啊没有发。但是员工认为公司扣押他的工资，他要去告。员工说他的主管当时有答应他，等公司把事情处理好之后呢会把公司给他的钱啊一分不少的给他。但是呢现在人事部门呢又不同意啊，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啊？首先我们来分析分析这个员工的这种离职啊，说走就走的离职是否合理呢？张律师。 我觉得这种离职肯定是不合理的。因为刚才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公司有明确的规定，就是离职的流程是需要提前1个月来提交离职报告的。那么这个流程呢是大家都应该遵守的。没有办离职手续就直接的走人，他肯定是不符合双方约定，也不符合公司的规章制度的。那么于情于理肯定都是不合适的。另外一方面来讲啊，法律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在用人单位没有过错情况下，如果你劳动者想走人不想干了的话，那你也是需要提前30天以书面的形式通知用人单位。那么法律这样规定其实也是考虑到员工，尤其是老员工在离职的时候有可能如果没有交接工作的话，有可能会给公司造成一定的困扰，带来一定的不方便。所以给劳动者设置了这样的一个义务，所以劳动者是应当来遵守的。 好，就是这30天不是公司任性行为，是法律有规定。 对，是 的，是吧？此外他当时在入职的时候，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我相信他和公司签的那个劳动合同里面也都写着这样的日期，是吧？写着这样的规定。 对， 所以公司提出来这个理由，就是他的这个主管提出来应该是没错的，就是你要走我没意见，对吧？但你别现在就走。 对，新员工入职培训的时候应该都会学过公司的这个规章制度。那通常而来说的话，规章制度应该会明确的写清楚了，如果你要离职的话应该履行什么样的流程和手续。 但我们知道现在确实有很多说辞就辞的员工，是吧？ 很任性的，现在很多。 是说今天不满意，今天受批评了，今天呢有点什么不开心，明天就不来了。 对， 所以其实这个无形当中是让自己更被动。为什么呢？一会儿我们来说啊，一会儿我们来说。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他这个给公司造成的这个损失啊。 给公司造成40000多的损失，最后呢追回20000，还有20000多没有追回来啊，那这个损失要不要通过工资来偿还呀？ 这个呢是员工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是可以通过工资的形式来赔偿的，也就是说公司是可以扣你的工资的。 嗯， 但是法律规定的是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那香露，你能不能猜到这是需要符合什么条件呢？ 符合什么条件啊？这个责任是他一个人承担的，或者说这个错误是他一个人做出来的，不是集体做出来的。 对，一定是因为他个人的原因。 个人的原因。 对，是的。 是吧？ 你说的这个是一个方面。 还有。 对，是的。 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错误。 对，这错误当然是很严重，肯定是他的过错造成的 啊，他的过错，而且这个错误还挺严重的。 但是除了他的过错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之外，还有一个条件是一定要具备的。 还有一个条件一定要具备。 对， 什么条件？ 您 给个三个选项吧。 首先哈，我不给你三个选项，我直接来说。 好。 首先我明确的是，用人单位是不能够克扣工资，也不能够随意拖欠劳动者工资的，这是一个前提，就是你的工资是应该按照你劳动合同的约定的时间、约定的方式、约定的日期、来支付的。那么用人单位可以代扣的、可以扣除的是什么呢？是社保、个税，或者说是如果法院如果这个劳动者会有一些义务没有履行，法院来给用人单位出协助执行函了，由用人单位来代扣工资，这个是可以的。除了上面的这些情况，用人单位都不能随随便便的扣工资。 嗯， 但是呢，法律也规定了，因为劳动者本人的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以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劳动者赔偿经济损失，这个经济损失可以从劳动者本人工资中扣除。法律规定的是怎么规定呢？是说，如果你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这种情况，你才可以从工资中扣除。 哦，就是你们的劳动合同里面要有约定，员工犯了错，造成损失，同意从自己工资里面拿出来赔偿。 对，就是说你们员工在入职之前，你们一定是要商量好的，这个钱是可以从工资里赔的。只有在这样的合意的情况下才可以赔，否则如果没有这样的约定，可能公司这样的主张就很难被法院所采纳。 好，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赔是怎么个赔法？就是你不可能全部都划走了，比如说你主张这个20000多，你把这个每个月的工资啊都给划扣了，这样肯定也是不合适的，因为你要保障劳动者的个人的这个生活呀、生存，所以法律同时规定，每个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并且不能够低于当地最低的工资标准。是要保障他个人的生活。 听众朋友赶快看一下咱们和公司签的劳动合同里哈，这一条是怎么写的。当然我估计有的朋友发现了也改变不了了，但是呢这个确实可以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就是说咱们做事情要更加稳重啊，如果签了这样的劳动合同的话呢，我们还是要为自己的职务行为的过错啊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的。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啊，比如说他工资一个月才5000，对吧？ 嗯， 最低工资标准呢一个月大概是2000多。 对，北京现在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该是2100多。 2000多。那这个20000多得赔好几个月呀，但是他这个月就不来了，那以后的钱就是说赔了3000多，是吧？还剩17000，那这些钱怎么赔啊？ 这个钱呢，公司就可以去劳动仲裁，可以要求他来赔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这20000多是不是能够全部都追得回来，这个可能要打一个问号。 就看实际损失是吧？ 对，他不仅要看他的实际损失，而且要看这个劳动者的过错的程度，以及劳动者的个人工资这个情况是由仲裁机构或者法院来综合判定的，而不是根据某一个因素来判定的。 就是说公司也不能够太任性，说这20000多啊追不回来了啊，你就自己担吧，是吧？这个也许还有一个后续诉讼和法院判决的过程。 对对， 是吧？但如果理论上来说，这20000多都是他造成的，而且呢，这个错误呢，是不可挽回的啊，这个损失也不可追回了。那么， 他即使他在这个公司里面最后一月的工资拿出来都不够赔的话，他后续还是要承担这个赔偿的责任。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这个两万多的金额并不是特别高嘛，也不是一个天价，那他的公司这是一个相匹配的，跟他的过错也是相匹配的，那么法院就有可能会说这两万多都由你员工个人来承担。 好，但是实际上啊，我们也在一些新闻报道当中看到啊，就是有一些公司的高层啊，由于决策失误啊，给公司造成了上千万、上亿元的这种损失啊。那最后呢，我们从报道当中也没有看到说啊，这个领导就承担了上千万、上亿元的这种经济赔偿，也没有，是吧？ 对，是的。 所以呢，这个呢，确实也得一事一议啊，一事一议。 对， 刚才说两万多，这个我们是举一个理想的状态啊和环境啊。但是如果一旦到了法院的话呢，那恐怕还要看相应的证据啊，包括这个责任的这个划分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哈，如果对于那些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的员工，公司除了经济赔偿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惩罚手段呢？ 我觉得公司对于员工的这种惩罚呢，不外乎是两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另外一方面就是人事方面了。就是说这个员工造成损失之后，你公司有可能是要把他炒了，不想让他在这儿干了， 可以吗？ 也可以，就是那这个也是有前提的，也是要看你的劳动合同中有没有具体的约定。因为我们的劳动合同法呀，有明确的规定了几种情况，就是公司可以把员工炒走的几种情况，比如说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啦，比如说员工严重失职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害了，就是有这样的情形，公司是可以炒人的，没问题。但是什么叫做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什么叫做严重损害、严重失职？这个一定是要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的界定的。所以如果你有这明确的界定，你又有证据证明员工触犯了这些情形的情况下，你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约定的话，可能你就不太那么容易解除了，你想炒人是炒不走的。 是 或者说假如你想公司想继续保留这个劳动关系的话，那你合同中如果约定像这种情况可以降级，可以撤职或者可以降低工资，通过这种方式来惩罚也都是可以的。 好，这个前提就是在劳动合同当中要有明确的约定。 对，是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公司的经营也是存在很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不能把就某一个员工或者是某一个领导，他由于承担了某些风险所做出的这个决策的失误，最后给公司带来的经济损失都归到他个人头上，是吧？ 对，这个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这什么叫做因为劳动者个人原因，他正常履行职务的这种行为，只要他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做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你就不应该让他来承担这么大的责任，要不然大家都没有办法来干活了。 对， 对吧？ 是，那都不承担风险，那公司呢就停滞不前呗。 对 啊，都当老好人的话， 是的， 那最后这公司也得黄啊。 对， 所以呢，我们也得容忍，就是员工有一些试错和犯错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也要创造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公司他可能才会有不断向前往前冲的这个动力啊。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只限定于劳动者一定是要有过错的，或者是重大的过失的。比如说我一个单位的司机酒驾开车然后撞到别人，那这个过错一定是很大的， 是 你就不能让单位来承担这个责任。 好，下面我们再说回来，这个员工啊，说走就走的离职啊，当月呢就出勤12天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先不说他造成的那些损失啊，这12天的工资他能拿回来吗？他说走就走了，第十三天就没来了。 这个工资这种情况呢，它跟损失是要分开来看。就是出勤多少天，公司应当支付多少工资，这个是按照约定该给多少就应该给的。那至于他应该赔偿多少损失，这个损失金额也是双方来共同来认定的。所以只是说你可以把工资算清楚之后用工资来抵扣损失，对吧？ 好， 但是这个工资你该给还是要给的。 如果说一个员工没有给公司造成损失，当月出勤12天然后说走就走了，那么他这十二天的工资还能足额发放给他吗？他要不要 扣一些钱？ 按照法律规定是这个工资是不能扣的。就是、 但是他没有提前30天打招呼啊， 他没有提前30天打招呼，工资也是该给就给的。 嗯， 但是法律规定了，就是很多员工离职的时候，公司是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 嗯， 但是你如果没有进行工作交接的话，你就没有权利来主张这个经济补偿金。 嗯，好，那可不可以把他后续的这几天没来上班的日子理解为旷工，来扣钱呢？ 旷工的话，旷工的前提是劳动合同是延续的状态。 嗯， 如果说劳动合同在这个离职12天的时候，双方劳动合同没有解除，那就可以视为一种旷工，然后你可以以旷工属于重大违反这个公司的规章制度这样的一个情形来解除合同。 嗯， 这样也是可以的。 好， 嗯， 那他这种情况没有提前30天打报告申请离职， 嗯， 第二天就走了， 嗯。 那么他们的劳动合同可以理解成解除啊，还是没解除呢？ 正常情况下，这个劳动合同还不是处于解除的状态，因为双方任何人，比如说员工没有提交这个辞职报告， 嗯， 可能他只是口头说了一下哈，但是如果他承认的话，我当天就是辞职了，我口头辞职了，那可以视为劳动合同已经解除， 嗯， 或者说是公司给他发一个解除的通知，也可以视为解除。但是双方都没有解除的意思的情况下呢，劳动合同就还没有解除。 嗯，所以这中间是不是有旷工的这个可能性？ 是的， 存在， 是吧？也可以这么说， 是吧？他把胸牌往那一扔，然后说我要走了， 对 吧？这个。所以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啊，极有可能被公司认为他后续几天是旷工， 对， 然后既没有拿到经济补偿金啊，可能还要扣点工资，因为你那几天没来啊。 对，没有来那几天的，那肯定你不能主张那个工资的。 好，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个说走就走的辞职啊，想好了再走还是有一定风险的。此外呢，就是如果个人因为自己的失误给公司造成了损失的话，这个责任啊，怎么来界定，损失怎么来赔偿，也得一事一议。重要的也要看咱们的劳动合同当中是否有相关的约定。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稍后见。 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为迎接新年元旦到来，回报广大新老顾客，仙牌灵芝茶、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将从12月7日至12月10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优惠大酬宾活动。 买20盒仙牌灵芝茶或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2019年健康台历赠送。 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12月7日至12月10日。详情可拨打仙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 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转4级左右，阵风达到6-7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我们继续来探讨劳动者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劳动者应当承担多少责任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张新律师。张律师您好。 大家好，香露好。 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当中有多少是出租车司机朋友啊？那接下来这个案例呢就和大家有关啊，这是已经判决的一个案例。张先生呢，他是北京某出租车公司的一名员工，他在2014年7月3号入职该公司任出租车司机，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承包运营合同以及补充协议。根据双方的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至2015年7月2号，出租车公司向他提供出租车一辆，张先生呢缴纳预留金20000块。预留金在这儿我们先画一道线啊，一会儿要说这事儿。那么张先生呢需要保证行车安全，如果发生责任交通事故，张先生应当负担全部的损失。在2014年7月10号的时候，他驾车运营过程中与胡先生相撞，交管部门认为张先生是全责，胡先生起诉到法院，法院以张先生运营车辆属于职务行为为由，判决了几项。第一，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胡先生的医疗费、护理费、财产损失、误工费、交通费合计3.56万元。第二，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商业三者责任限额内赔偿1.1万元。第三，出租车公司赔偿胡先生医疗费、营养费、伙食补助费共计2799元。当然，出租车公司一开始是没愿意赔这钱的，所以呢，经过强制执行之后呢，是法院去强制执行了，出租车公司向这个受害人啊胡先生支付案款2799元，还交了案件受理费525元和执行费，强制执行也要钱的50块钱，总共是3374块钱。到了2015年3月30号，这位出租车司机张先生就辞职了，他和出租车公司啊解除了劳动关系，但是出租车公司向张先生返还这个预留金的时候啊，他们双方就产生争议了啊。 公司认为张先生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应当去赔偿，要减扣预留金当中的5374块钱，就不给他了啊。那么出租车公司主张其中有3374呢是生效判决书的执行案款，就是刚才所说的啊，强制执行的，一个是给受害人的赔付款，还有是什么案件受理费，还有50块钱的执行费，加一块啊，3374，还有2000块钱呢是防止这个受伤者啊，就是那位胡先生啊再次起诉而扣下的押金。那这么一来呢，张先生肯定不答应啊，他又提起了诉讼，把出租车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公司啊把这5374块钱、啊、退给他。那最后呢？是这样判的啊，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判决结果，就是出租车公司向张先生退多少钱啊？退2575块钱，其他的就不支持了啊。这2575块钱是怎么退出来的呢？我们下面啊，为大家来首先做一个分析。首先想问一下张律师，就是出租汽车公司收取这个司机的预留金啊，20000块钱，您认为是否合理？ 首先要说的是，在劳动关系的范畴下，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是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是以其他的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出租车公司收取司机预留金是不符合规定的。但是在我们的实践当中啊，出租车司机跟出租车公司的关系呢又比较特殊，一般都会签两份合同，一份是劳动合同，一份是这个承包合同，就像这个案子当中也是这个样子的。这个预留金呢通常都是承包合同向下的一个约定。那对于出租车公司要把出租车提供给司机的这种情况下，收取一定的预留金作为一种担保，又是合乎情理的 啊。 所以我们的法院呢，在类似的案件啊，就是在合同到期，出租车司机追回预留金这样的案件的时候呢，都一边会强调公司不应当收取担保金来支持这个司机的要求，但是假如说有的司机说主张利息，你收了我的预留金，这期间的利息损失你要赔给我，如果司机这样主张的话呢，法院通常会考虑到出租车行业的特殊的情况而不予支持要求利息这样的主张。 所以就是收这个钱是合理的， 合理但不太符合劳动法方面的规定 啊。好，那也得看他们当时是怎么个约定。 对，是的， 是吧？好，我们再来看法院的判决啊，就是法院呢要求这个出租车公司啊退他钱啊，那退多少呢？退了2575块钱啊。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啊？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呢，除去这个保险公司赔的那部分钱之外啊，还有2799块钱，那么这部分钱呢是商业保险中机动车全责情况下的20%免赔部分。那张先生呢是驾驶人员，他呢应当对这钱来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所以法院认为他要赔这么多钱啊。还有呢，就是对于交通事故案件受理费525块和执行费50块钱，法院认为这是出租车公司没有能够妥善解决和伤者胡先生之间的事故纠纷，没有能够履行生效的裁判文书所导致的，所以这钱应当由出租汽车公司自行来负担啊，自行来负担。还有就是2000块钱，出租车公司说呢是为了防止伤者以后再起诉扣你2000块钱的押金，那么法院认为这个是缺乏证据支持，没有这个法律依据，所以呢很难支持他。那么综上所述，出租车公司应当向张先生返还2575，就是从他那个预留金里面、啊、退出来的钱啊，返还给他，最后还剩这么多钱，是这么算出来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就是除去保险公司赔偿之后还有的一些损失，为什么是要由司机来承担而非他的雇佣者啊，雇佣单位公司来承担呢？ 首先我们注意到，在张先生跟出租车公司签订的这个合同里头啊，是有明确约定的。张先生需要保证行车安全，如果发生责任交通事故，需要由张先生负担全部的损失。 也就是说，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在劳动合同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公司呢是可以要求劳动者来赔偿因为他的原因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损失。那么除此之外呢，实质上还有一些其他的法律依据，比如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第九条有这样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呢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所以依据这条规定，就是如果出租车公司跟司机在合同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出租车公司也是可以依据这样的法律规定来要求司机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就换句话说，出租车司机自己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因为自己的重大失误啊，或者是过错，造成了一些人身损害的话，那么这个赔偿的责任，最终都应该由出租车司机自己来掏。 对，是的，是这样的。 是吧？ 嗯。 啊，除去保险覆盖的那一部分之外啊，所以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法院还是判张先生这个出租车司机要自己承担一部分啊。但是这个公司还留了2000块钱，说是扣着，为什么呢？防止伤者再次起诉，但是法院没有支持。你认为这是有什么样的道理？ 对，这个肯定是不应该支持的，因为未来是不是会发生这个2000块钱的二次诉讼的费用，这个是不确定的一种状态。那在不确定的状态下呢，也不是公司的实际损失，那法院肯定是不会支持的，因为公司没有实际支出这笔钱。 或者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他们已经解除了合同关系了，所以说张先生也没有必要再把钱搁在出租车公司了。 对， 公司以任何名义扣他的钱也没有法律依据了，是吧？ 是的，是的。 好，那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再来说说由出租车公司应当承担的费用都有哪些呢？那刚才说了啊，有这个他没有履行这个判决交的这个叫做强制执行费用啊，50块钱，还有案件受理费用525块钱，大概就是这些钱了。但如果出租车公司特别配合的话，是不是公司一分钱都不用掏了呢？ 如果出租车公司配合的话呢，那法院的意思是说就不会存在这个案件受理费和执行费了，就是你主动来履行义务就不存在这场诉讼了。但是在司机还没有赔偿的情况下呢，这个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这个受伤的人也是可以主张先由出租车公司来承担的。所以公司来承担之后呢，可以直接向司机要求追偿。 好，就是说出租车公司也可以成为这个第一个，就是叫做什么 被告 、是吧？ 是的。 在这个案例当中就是这样，是吧？ 对。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出租车公司不愿意交这钱，是吧？他认为是司机应当交。那事实上司机最后也交了，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一旦司机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造成了损害的话，出租车公司可以先行把这钱交了。 对。 免得日后再执行还要交更多的费用。 是的，是的。就是该要自己赔的先主动履行，这样有利于社会和谐嘛。 对。此外呢，如果出租车司机啊不愿意给这公司交这钱的话呢，你不还扣了那个预留金吗？对吧？ 对， 还有那个钱可以去用，是吧？ 对，出租车公司还是可以用的。 对。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啊，这也是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的一个案例。那么郭先生呢是司机，他在2010年4月23号入职某出租车公司，任双班出租车司机。2012年原运营车辆报废之后啊，公司为他更换了新车，他和公司呢又重新签订了劳动合同以及承包运营合同，期限到2017年11月30号。其中双方的承包运营合同载明了公司的权利和义务，比如说有这么一些啊，比如说行使企业经营管理权，承担经营主要风险和相关的法律责任；二，向个人提供符合标准的运营车辆，负责提供所需的运营证件。那么个人也就是出租车司机的权利和义务有什么呢？享有按本合同约定条款承包车辆运营获取合法收益的权利，以及按时足额缴纳运营承包定额的费用，以及承担车辆保养修理的费用等等。 在2017年9月18号，郭先生生病了，他请病假下车，此后呢，出租车由郭先生的对班司机使用。后来因为郭先生以及他的对班司机都不想续签劳动合同，不想继续承包和运营这个车，所以在当年的11月27号，郭先生的对班司机办理了交车手续，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公司把这个车就收回了。那么在他们任职期间呢，郭先生向公司交过风险抵押金10350块钱。后来郭先生呢以劳动合同承包合同到期为由，要求公司把这个钱返还给他，但是公司不同意，于是呢就发生了纠纷。为什么不同意啊？公司说了，把这个车收回之后那么这个车去维修了，维修花了多少？花了21175，你那一点10000多块钱还不够修的呢。那么公司也提供了一些材料，有汽修结算单，有收据，有发票，显示这个车确实是在他交车之后的12月6号进厂维修，检修了发动机、变速箱，更换了变速箱一轴、变速箱二轴，还有机油泵、曲轴等等一些部件，还进行了外加工，总共花了21175块钱。公司说了这个钱呢，已经从你那个风险抵押金里扣走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法院最后的这个结果法院认为呢，就是公司收了这10350块钱作为风险抵押金法院认为出的是公司呢也没有其他的异议，但是呢对于返还这个问题最后的这个判决是应当把钱全额的返还给这个司机最后呢出租车公司提起了上诉，双方在二审阶段达成了调解最后呢赔了，返还了多少？返还10350块钱，还是原来那么多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就是法院为什么认为交车之后汽车的维修费应当由公司来承担。 这个案件他们很有意思我觉得他们签的合同很有意思。 合同很有意思，就刚才我念的那些权利和义务。 对，权利义务，因为它是有一定的矛盾在里边的比如说他约定了出租车公司他需要提供一辆车辆给个人，并且这辆车辆呢要符合标准符合运营标准。那符合运营的标准的车辆一定是一个能够正常上路的，就是能够正常运营的车辆那同时他又约定了个人的权利义务呢包括了承担车辆的保养和修理费用。那么车辆的保养和修理费用呢因为车辆要定期保养，这可能是车辆正常运营的一个前提条件。 对， 所以那什么样的车辆保养费用是应当由公司来承担，又什么样的车辆保养费用应该由个人来承担，这可能就是一个约定不明的这样一种情况。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双方发生纠纷法官可能是需要根据这个整体的情况以及具体的细节来做出一个判断的。 好，我为大家介绍一下细节就是刚才不是说了花了20000多去做这个维修嘛？那么后来在法院调查的过程当中出租车公司呢也认为说这个其实就是对车辆进行的这种正常的这个检修不是大修，就是正常的这种保养，是对正常损耗的这种维修并不是说有一些部件坏了撞坏了或者是确实损坏了要进行这个维修，是一种像日常的保养一样的这种算是维修吧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就还不等同于这个东西坏了， 对， 或者说司机用坏了来进行维修，这是法院调查过程当中出租车公司也认可的一项那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个费用到底应该是谁来承担。 这个呢最终法院判断这个费用应当由出租车公司承担，它是综合了四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方面的因素呢，他是说这个郭先生呢在2017年9月份的时候就请病假了，一直请到了2017年11月30号。但是这辆车呢是2017年12月份进厂修理的也就是说在他请 进场修理的这个前，这算是几个月，九月份到十二月份的期间，郭先生并没有开这辆车。 对，他九月十八号就生病了嘛。 对，他并没有来实际运营。法院考虑的第二个因素呢，是说出租车公司所举的证据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修理的费用是来源于郭先生对车辆的不当使用。也就是说这个只是日常的正常的保养，是你出租车公司作为车辆的所有者，为了让车辆能够正常运营所进行的一个日常的保养，跟郭先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只要车在路上，你就在路上跑就一定是有损耗的，有损耗你就应当是去保养的。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呢，是说郭先生请假了，然后合同不再签了，那么出租车公司呢说这个车啊已经交给第三人了，应该已经交给了案外人去承包经营了，就说这个车已经在一直在路上正常的跑着，是其他的司机在开着在运营， 所以这也不应该由他来承担。 对，是的。然后 这个保养的费用。 对，第四个方面的原因呢，法院是说出租车司机每个月都需要向公司来交纳这个份子钱的。那么交纳这个份子钱，出租车公司因此而享有的义务就是要提供一个合格运营的这样一个车辆，要具备这个车况良好这样一种状态。所以综合了这四个方面的原因，法院会认为这个修理的费用呢是源于对车辆的正常损耗的保养。 好。哎，这个事儿就很有意思啊！就如果这个车要是一直是这位郭先生来开的话，中间产生的一些维修和保养的费用，肯定是由他来承担的，是吧？因为他们的这个合同里面也有这个约定啊。但是呢，在这个他拿到车的时候啊，这个车应该是一辆可以开的车啊，应当不存在什么样的一些重大的这种问题，是吧？那么在他交车的时候呢，我想这辆车也应该是一辆可以继续行驶上路的车啊。 对。 那么在此之间啊发生的这个问题，包括维修也好，包括保养也好，就应该由这个司机来承担了。 对。 那么司机交了车之后，你说三个月之后你又去对这个车进行这个保养，你还要让原来的车主原来的这个司机来交这钱，似乎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是吧？ 对，确实是这个时间确实隔了好几个月。 对。就算是交车当天你去做的这个保养，你发现这个车如果只是日常定期保养所产生的一些费用的话，我们是不是也认为不应该由这个司机来承担呢？ 对，假如说这个保养就发现这个车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 对， 只是一个正常的保养，通常也不会花费太大的费用，对吧？ 是， 一般来说也就是公司来承担就好了。 对， 但是我们发现很多的哥，在跑车的过程中呢，他有时候会觉得，哎，这个车好像哪里不好开了，我需要去做个保养。其实他自己也就去了，他并不会要求公司一定要承担这个费用。 是的，这公司啊，这个保养好，花了20000多块钱，这也是一次大保养啊，超级豪华保养。 对， 这个就是说你愿意怎么保养的问题了，是吧？ 是的， 有人花300-500就保了，你这呢花了20000块钱，那虽然说没有这个做一些重大的这种部件的这个维修，但事实上呢这已经超出了基本的这种保养的范畴了。 对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最后法院的这种判决呢，就是出租车司机啊不需要交一分钱，原来交的这个风险抵押金还得完完全全啊退给他。所以通过这个两个案例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以出租车行业为例，司机交的这个风险抵押金也好，或者是叫预留金也好啊，在返还的时候能不能够返还，返还多少也得因情况而定。如果司机造成了一些损失啊，确实是个人的原因造成了一些损失的话，不管是给他人还是给车辆造成的损失，那恐怕这个返还金就不能够100%全额返还给他本人了啊。 对，是的。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呢，就是员工啊犯了错，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应当啊如何来定责，如何来赔偿。我们最后呢也请张律师给大家再说几个原则的问题啊，就是员工给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啊，是否应当由员工本人来赔偿，应当符合哪些重要的条件呢？ 好的。我们再回顾一下刚才所说的，用人单位想用